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三哥， 注意情绪，可别把你的火焰释放出来了。胖子，你可欠我一套衣服啊！ 啊，三哥，你的头发和眉毛…… 马红俊的眼圈明显红了起来，唐三从背后给予他的支持，他当然清楚得很。此时看到唐三的光头，自然也能想到之前发生了些什么。他咬了咬下唇，强忍着没有说出任何感谢的话，只是再一次用力地抱了一下唐三。 这样让小五看到，恐怕就要误会了哟。胖子，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三哥没有那种爱好。 蓉蓉，以后可不要再叫我胖子了，你四哥我现在已经是标准的帅哥一个。哎，我的香香呢？香香，你看到没，我瘦了，这下我能配得上你了吧，总可以和我交往了吧。 你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要和你交往了？ 嘿嘿，没关系，哥可以等，哥会每天对你说一句，香妹，求交往。 你先好好修炼吧，等你通过了全部考核之后，我会考虑给你个机会的。 真的？ 白沉香看着他的样子一阵无语，可偏偏心中却升起了一股暖意，白了他一眼。而马红俊，这可是他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白沉香愿意和自己交往的话，一时间顿时是喜上加喜，扭头看向身后众人。 走走，我们去突破考验，现在就去。 来吧小胖子，姐姐会好好招呼你的。 小白，那就麻烦你在之后一段时间好好照顾照顾胖子吧。 走，我们入水。 马红俊还没有怎么经历过环形海中的历练，确实需要通过小白的照顾才能更好地提升他在海水中的实战能力。而胖子身上那令小白产生不安感觉的凤凰火焰也同时激起了小白的好胜之心。戴沐白拉着朱竹清招呼众人直奔环形海中冲去。有了提升到魂圣级别的胖子，顿时令他信心大增。红光闪烁，小五的灵体回到本体之中，被唐三牵着，七人化为七道身影，几乎是同时扑入环形海中。而小白也在他们开始动作的时候娇笑一声，翻身扑入环形海内，刹那间恢复魔魂大白鲨之王本体，他悍然迎上了众人的冲击。五分钟后，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重重地砸在海滨沙滩上，奥斯卡终于不再是第一个被扔上来的，被摔得七荤八素的胖子大口大口地呕吐着腹中的海水，那样子是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没错，现在胖子的实力确实是有了质的飞跃，可他却从未在环形海中真正与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战斗过，骤然进入水中作战，适应得了那才怪呢。这里是环形海，可不是当初能够被他蒸发大半的斗魂池，无法适应水中战斗的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被小白刻意的照顾给弄了出来。胖子满腔的兴奋这才冷却下来。 想要通过这第二关的考验，我还需要不短的历练时间。不过，凭借着凤凰武魂的爆发力，只要熟悉了海中战斗的情况，一定能够和大家一起突破这一关的考验。 五个月后，史莱克七怪静静地站在海神山脚下环形海之前，沸腾的环形海似乎正在呼唤着他们。透过那湛蓝的海水，能够清晰地看到在那宽达200余米的海水之中，以体型巨大的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为首，近千海魂兽漂浮在海水之中，静静地注视着他们这边。又是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哪怕是年纪最小的朱竹清也已经度过了自己22岁的生日。诚然，这第二年中史莱克七怪的魂力速度提升远不如第一年那么快，但是这一年以来，他们的实战能力却在环形海中承受了巨大的考验，不断的磨合令当初那五年的分离不再是问题。此时此刻，七怪之间哪怕是不用眼睛去看，也能清晰地把握好每一次配合。 三天前，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海水中的磨练，之后七人休整三天，特意通知了小白。今日就是他们冲击第二考的时刻。史莱克七怪目前的魂力等级是邪眸白虎戴沐白74级强攻系战魂圣，大香肠叔叔奥斯卡72级食物系气魂圣，千手修罗唐三78级控制系战魂圣，邪火凤凰马红俊72级强攻系战魂圣，柔骨魅兔小五魂力不详，身体抗性提升，水战能力大幅度提升，七宝琉璃宁荣荣72级辅助系气魂圣，幽冥灵猫朱竹清73级敏攻系战魂圣。从魂力等级来看，唐三戴沐白朱竹清马红俊奥斯卡都提升了两级，宁荣荣也提升了一级。九宝琉璃塔突破70级之后，修炼难度明显增强，所以才只有一级多的提升。尽管如此，宁荣荣也很满意了。他可是深刻地记得自己那身为七宝琉璃宗的父亲在突破70级后每提升一级有多么困难，而且按照上一考的情况来看，通过第二考应该还可能获得魂力提升一级的奖励。红光闪烁中，小五的灵魂从他体内飘然而出，回归本体之内，武魂几乎同一时刻释放，在海水中行进200余米，对史莱克七怪目前的水性来说是很简单的事，但他们要面对的对手却绝不简单。环形海看上去并不宽阔，这不宽阔的海域减少了他们辗转腾挪的空间，面对数百各种等级的海魂兽，他们前进的道路几乎被完全封死，而阻碍他们完成这第二考最大的难题，自然还是来自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不能通过小白那一关，他们就无法抵达对岸。小白虽然不会全力攻击他们，但却会绝对全力以赴地阻挡他们完成考核。有他统御，环形海中的海魂兽就像是铁板一块。之前11个多月的历练中，众人从未在环形海内前进超过100米。七人同时展开身形，犹如七条鱿鱼一般扑向了大海。环形海中，小白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从史莱克七怪身上散发出那一往无前的气势，他就明白今日一战绝不会像以前那么简单。就在七怪扑出的刹那，马红俊全身金红色光芒暴起，已是标准的身材瞬间膨胀，化为巨大的七首火凤凰，带着绚丽的尾焰直接冲入了环形海之中。与此同时，唐三搂上了小五纤细的腰肢，其他四人各自吃下一根蘑菇形状的香肠，汇集在马红俊背后，与冲在最前方的马红俊形成一条直线。九宝琉璃塔光芒闪耀，魂力增幅、属性增幅、防御增幅三大增幅属性同时落在了前方的马红俊身上，令他身上的凤凰火焰大炽。尽管那环形海中的海水充斥着一种特殊的魔力，但当化身七首火凤凰的马红俊冲入其中的刹那，身体周围的海水顿时气化，并且被他身上爆发出的庞大能量驱散地向两旁排开。马红俊选择的位置仍是紧贴那层限制光幕下方的，因此当海水排开后，上方不会有水压下来，竟然暂时露出了无水的空间。身体急速前飞，伴随着海水气化，在他身后形成了一条短暂的甬道，而唐三六人就在这瞬间冲入其中。唐三抱着小五飞行，而其他四人背后都出现了一对透明的羽翼紧随其后，贴着上方的光幕，他们急速地向前飞行。环形海深处的小白看到这一幕不禁愣了一下，出于惯性思维，他本来以为史莱克七怪会像往常一样直接扑入大海之中，正面与自己和其他海魂兽对战，再寻找机会突破。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七怪竟然做出了如此巧妙的安排。没错，现在七怪都有着不错的水性，可是就算他们水性再好，也不可能与真正的海魂兽相比，游动的速度再快，能快得过飞吗？而此时通过飞行蘑菇肠以及胖子的炽热凤凰火焰开路，当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深入环形海超过60米，而且因为之前所有的海魂兽都在海水四处布好阵型，竟然没有遇到任何阻拦。白光从唐三身上爆发开来，化为椭圆形的光晕，正好将己方七人笼罩在内。最前方的白光凝聚成尖锥形状， 令马红俊的前冲之势再次增加，正是杀神领域进化技能杀神突击发动。与此同时，通过杀神领域，强烈的杀气骤然爆发开来，令那些距离他们最近最先反应过来的海魂兽在惊恐中迟滞，不敢过分接近。眼看着史莱克七怪直线的阵型就已经到了70米的位置，要知道现在宁荣荣给马红俊的增幅是在空气之中，不会受到海水影响而削弱，本就爆发力奇强无比的胖子自然冲击力更盛。小白有些怒了， 哼，这些人类真是狡猾，竟然用这种办法想要通关。我就不相信凭借马红俊一人之力能够与我领域所掌控的大海相抗衡。 强烈的灰蓝色光芒骤然从他体内爆发出来，周围的海水几乎在一瞬间沸腾，庞大的光芒顷刻间融入整片环形海海域之中。马红俊带队前冲之势在海水被光芒渲染的刹那立刻就慢了下来。魔杀领域，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的专属领域，一旦发动，所及范围内的海水就会变得像他的身体一样任由他操控，而其中蕴含的能量之庞大，再加上水火相克，自然就会令胖子前冲的动作随之慢下来。尽管凤凰火焰的强度要比小白的能量更加纯粹，但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却足以抵消水火之间的属性差距。在爆发出领域的同时，小白巨大的身体在海水中摆动了一下，指挥着所有海魂兽从下方朝着史莱克七怪冲去，同时利用领域控制着海水全面挤压过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